个故乡梦， 故乡梦， 对，爱妃。 飞来飞来，你爱我呀。 我的美妻才呀， 他乡乃县好口感呐，多加少创个新品牌， 新品牌这个叫法有点儿过， 爱妃，我先走了。 妈妈， 姑头啊， 妈妈， 姑头啊，在做些什么呀？ 妈妈，我正在打猎，突然来了一位汉家使臣。他说是专程从中原前来找您的，阿叔，汉使阿叔。 文君，师妹。

雄鹰翅膀为什么要折断？你给了我贤良的王妃，为什么又要夺回？当年是这条哈达一头牵住了我，一头记住了你，可是万万也没有想到今日就要一刀两断呐。 王爷， 12年了，他像天上的彩虹，给我带来多少马背上的梦幻，它是月老的红绳，系着我们的爱，留着草原的甜，它是昭君娘娘的灵光。 昭君娘娘， 昭君娘娘，你为什么能留在草原，闻鸡却要归汉？ 阿妈，阿妈，我和小阿妹要跟你回转中原，去看黄河，看长江，逛长安，逛洛阳。 住口！谁说你要去汉家？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。 我是阿妈的儿子，我就要跟阿妈一块去。 你是匈奴的后代， 我也是汉人的后代。 住口！从今日起你只有阿爸没有阿妈。 阿妈，阿妈给我的女儿， 不要碰我的女儿，不要碰我的女儿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你惹急了我，叫一家人同归于尽。 王爷呀，王爷。爹爹的寒暑，我。 本事夺势，为了我匈奴，为了你汉家，你我夫妻也只有别离。 我明白， 计，我留下孩子由我照看，王爷省心，你也放心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啊， 你我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，如今白发苍苍，我死后撇下你啊。 傻姑娘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一个孤陋婆子能给你们活到今天，娘知足了。再说这些年我在这儿啊也习惯了，连坟地我都看好了，等把一生儿女抚养长大，我就在这大漠草原终老天年。要是还有来生啊，娘啊再跟你在一起。 娘， 汉时到。 左贤王，闻鸡董事受命迎请文姬归汉，明日就要登城，多蒙左贤王深明大义，肝胆相照，请受董事一拜。 只要是国运昌隆，福汉修

些二楼满当是欢，金丝线做好，五彩的丝绒咱来要把别儿收，个头儿不高不矮，人家不胖又不瘦，不要长得好，面带猪肉，我的心情温柔，巧手难描，话又话不叫，生来得俏，行动风流，行风流，风风流，行动怎么风流，还不过这个好姑娘这几日秋，没天下还要比她好，当我见她也还行，年轻女儿还不够，这是你七七八十八九十九娘娘可见了，她没个闪耀，咱点头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，这才是窈窕淑女了，君子好逑。 听众朋友，前面我们一起欣赏了新凤霞弟子古文乐演唱的《杨三姐告状》和《花为媒》，接下来请欣赏新凤霞本人的演唱。先请听新凤霞和张德福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。